第145集，和一堆病人挤着电梯上到呼吸科楼层，一出来又被拦住登记。听说赵斌不是病人家属，赵斌又拿不出来工作证，守在门口的小护士就不让进。赵斌不好说自己是罗明瑶家属，只说是找罗明瑶有事儿。小护士非常不信任地表示，现在有事儿都在微信通知，没必要到医院里来。赵斌接连受阻，心情极差，马上就拿出电话要打给罗明瑶，让他出来接。小护士冷冷地提醒他， 非常时期啊，我们主任都不来科室的，你还不是我们科的人，又不是医院来人检查，你能有什么重要时期啊？你非要进去，我就只有联系院办了。 赵斌被呛得脾气都熄了，他就站在呼吸科门口和罗明瑶几步之遥，却没办法过去见他。赵斌焦急却又无奈，他来回踱了几步，难受地抓了抓头，又看了下手机。他深知护士说的这些是完全正确的，这样的特殊时期，他不可能此时违反规定，也不可能为难护士，他最终只能选择放弃。就在赵斌准备走的时候，查房的医生从病房往办公室走回，他顿了顿脚步，想看能不能见到罗明瑶。结果回头一看，走过来医生全部穿着防护服，根本看不到脸。带队查房的二线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七个医生，都在认真听二线指示。穿上防护服，像大型玩偶一样笨拙地走过，还边走边点头。只是看过一眼，他也觉得好笑，自嘲地摇摇头，准备离开。电梯到了，他走进电梯，回头最后一眼不经意地瞥过去，刚好看到走在后面医生的背后，防护服的背上写着医生的名字，罗明瑶。那一瞬间，他差点就要冲出电梯，但他脚步刚动，电梯门就在他面前关上了。他立即伸手去按电梯开门键，但电梯门已经合拢，电梯开始下行，按键也没用。电梯里其他人对他一阵抱怨， 干什么呀，你自己坐到一楼再上去好了呀，耽误大家时间。 赵斌收回手，低下头。电梯到了一楼，他走出电梯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没有再回去找罗明瑶。他来的时候心情那么轻快，走的时候却如此沉重。他在医院门口回望着熟悉的几栋住院大楼，冰冷的建筑没有温情和美感可言，他们屹立在这里如此高大。对病人而言，这是一个救命的地方，也许是希望的丰碑。对此时的赵斌而言，他们就像加在这个职业上的枷锁一样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这一刻，他才真切地体会到做一个医生，自己牺牲了多少。他总是想，这些付出是应该的，罗明瑶会理解，罗明瑶也的确理解，但是理解和包容就够了吗？他们之间已经错过了那么多时间，他们最好的时光都为这个职业付出了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他们连在一起相互依靠、相互安慰的机会都没有。四月开始，疫情进一步好转 ，C 市现存确诊病例一度清零。后来又因为一波境外输入上升了一次，不过到月底时候，现存确诊人数再次清零，还在医学观察隔离的人数也仅有37人，形势大好。 C 市管制也逐渐放松，人少的开放场合已经可以不戴口罩。赵斌他们小区里晨练的大爷们早就放飞了。武汉的疫情也好转起来，在4月8号宣布解封，C 大附院先后派去了6批人援鄂，现在也开始分批回撤。李盼秋他们第一批去的人已经待了2个多月，解封后也就是第一批回来。他们走之前先在武汉隔离了2周才坐上飞机。C 市为他们开了专机过去接人回家。一路上各种凯旋仪式，机场的水门，路上的夹道欢迎，医院的凯旋大会。援鄂医生们捧着花，激动得直掉眼泪。赵斌的大学同学群里面刷爆了现场直播的图片视频， 大学同学们各种庆祝英雄同学凯旋归来。李永波作为医务科人员，在现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直接在台下前排就坐，手机镜头对准李盼秋一阵猛拍。可惜他的拍照技术被各种鄙视，一大堆照片里面一半都是糊掉的，还有一半没有糊的都可以直接截图做表情包。不少现场围观同志要求他让出位置，不要再破坏此时气氛，降低医生们的颜值。还有更闲的已经用上了李盼秋快给老娘滚开的表情包。那边活动现场，医院领导已经讲话完毕，开始请各位援鄂医生讲话。几个人你我推了一番，就推到了李盼秋手里，毕竟是队里年龄最小的。李盼秋也不扭捏，接过话筒来说道， 那我先来，就先帮大家起个头。我是这里年龄最小的，资历最浅的，这次去武汉真的可能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。今天我们在机场还看到钟南山院士的发言，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感受。在这场疫情面前，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，如果不是所有人一起努力，做不到今天的结果。很多人称赞我们医生是英雄，但是我看到的，在武汉的每一个人，死去的人，认真活着的人，都是英雄。我们要感谢武汉的医生、护士和其他所有的医护工作人员，感谢所有在疫情中一起努力的普通人，每一个人的付出才换来这场战役的胜利。 台下传来热情的掌声，其他人也陆续发言。最后主持人拿过话筒问道， 现在各位英雄们回来了，我想问你们回来了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。 援鄂医生们对望两眼不知所措，主持人露出神秘微笑， 来吧李医生，你第一个发言，就你第一个说。 李盼秋只好又接过话筒， 第一件事啊，吃一顿好吃的。 台下发出笑声，陆续有人吼着食品的名字， 烤鸭、 灌汤包、 火锅、 烧烤。 主持人也笑着问， 想和谁一起吃呢？ 李盼秋一愣，脸上笑容乍然收了， 我想和我老公一起，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，这一次去了武汉说走就走，一去就去了两个月，事先都没有跟他商量，过春节他一个人在家为我担心了那么久，我必须下来陪他好好吃一顿，补回我们错过的那么多时间。 台下响起断断续续的掌声，在掌声之中，池燕婷走到他面前，李盼秋哭花了眼，和他拥抱在一起。罗明瑶在行政楼上看着楼下的热闹，李盼秋和池燕婷拥抱在一起时，他也红了眼眶。他捏着手里的申请单，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了科教科办公室。四月份，赵斌下了老总，上普通班。虽然疫情缓解了不少，他也完全没有轻松下来。疫情退潮，普通疾病继续，之前因为疫情耽误诊治的病人陆续开始回涌到急诊，每天接诊病人数量开始和疫情之前看齐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轮值发热门诊，排班仍然很密集，高强度的工作磨得他没有精力想其他事情。之前从呼吸科回来，赵斌心情低落了很久，他想要和罗明瑶谈一谈他们的现状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时间，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无解的难题要从何谈起。搁置到现在，他只是稍微想通了一点，因为没办法做到十全十美，所以必须让步，总有一方要做出牺牲。如果他想要和罗明瑶有更多时间在一起，那就必须让出工作。赵斌想了想，突然觉得也许在分院是个好的机会。疫情结束以后，急诊科工作恢复正常，青委院区的工作量比本不小，会轻松很多。他如果再熬一下做了带组，轮值夜班比现在的频率低，在家的时间又能更多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罗明瑶归培以后可以争取和他一起来分院， 那么他们可以攒点钱就在这边买房子，这样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。